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267集，关于温泉。殷侯突然说自己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众人都等他破解谜团。殷侯走到桌边坐下，皱着眉头。 之前就不该把小红打发回去。 众人反应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小红说的是红九娘。 红姑娘知道火凤的事情。 其实小红背上就有只火凤。 众人都愣了愣，貌似是听过红九娘身上有一整只凤凰的纹身什么的，不过没听过是火凤。火凤这么不吉利，纹在身上不要紧啊。 对啊，依依背上有一只大凤凰，红色的，可漂亮可漂亮了。 小四子突然一拍手，众人都一起转脸看他。 你怎么知道？ 那天洗澡看见的。 你什么时候和红姨一起洗过澡？ 不止红姨哦，还有蓝姨和紫姨。那天他们说泡温泉，然后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就在城西那个温泉，白白介绍的。 欧阳蹲下去凑到小四子身边。 你看到什么了？ 看到什么？ 欧阳挑挑眉，刚想说话，赵普赏了他一脚。 找死啊你个流氓。 公孙抱着小四子点头啊点头，第一次完全同意赵普的做法。 开封城西还有个温泉啊， 要不要去泡泡？一起去？ 谁要跟 你 去？ 邹良和赵普异口同声回他。欧阳脸皱得跟包子似的，蹲在一旁生闷气。龙桥广摸下巴， 白玉堂见识蛮广嘛，竟然连城西那么偏僻的地方有个温泉都知道。 是的呀，白爸还跟妈妈约好了过几天去呢。 小四子点头，坐在公孙腿上，伸手拿桌上的茶水喝。小四子话出口，殷侯一惊， 他俩要去泡温泉？ 是啊，爹爹我们也去吧，那边好多坛坛，好大雾哦。 好啊，等庞飞上完了我们就去。 九九你也去吧。 好啊。 一旁欧阳少征斜着眼睛看赵普，十分怨念。不过赵普可没理会欧阳，而是瞟着身边逗小四子的公孙。包拯见重点莫名迁移去了很奇怪的方向，就提醒正仰着脸想心思的殷侯。 那个红姑娘背后的凤凰。 哦，我们原先以为是她自己找人纹的凤凰涅槃呢，可是她说那只火凤是她很小的时候一个巫师给她纹在身上的。 巫师？ 我当时没怎么在意他说的，貌似说什么避灾户，拿他当个东西一样送到别的村庄嫁祸别家。 祸害别家什么意思？ 避灾户？难道是见到火凤的村庄在一个姑娘背上纹上火凤，将她送到其他地方骗那条火龙？ 可能吗？这么悬？ 的确有避灾户一说，就跟知道有血光之灾做一个假人来避灾户的道理一样，骗鬼神的。那也太狠毒了，不知道成功没成功。 我要不然叫他回来吧，等他回来一问就知道了。不过小红倒是一点都不觉得他背上的纹身晦气，反而觉得很好看。他现在是大了，收心了，不闹了。以前总喜欢弄个红纱做外套，后背火凤凰露出来大半个，身后再跟着一大群仰慕着。小时候没教好啊，这闺女真叫人不省心呐。 那要不然把红姑娘找回来？ 殷侯点头，拿出随身带的小竹筒，打开放出一只金翅膀的甲虫，那虫子嗖一下就飞没影了。 这是什么虫子？为何飞得如此快？ 是我魔宫用来内部联络的，魔宫里面的虫师养的。他那儿就奇奇怪怪的虫子多，这虫子可好用了，只认魔宫的人。 众人点了点头，彼此对视了一眼，还算有些线索。接着就等展昭和白玉堂那边的消息吧，不知道太师怎么样了。 远郊，展昭带着太师按照长孙记教给他们的方法进入了一片林子。太师此时灰头土脸的，这是刚才化的妆，为了表示他是被绑架的，展昭给他捆了条绳子在身上，脚上都是土灰，衣服被扯得乱七八糟的。为了防止出什么错漏，打草惊蛇，展昭真是拽着太师按照对方给的隐蔽路线走到这里。展昭是无所谓，太师累得差点断气了，展昭拽着他看着也挺不忍心，太师对他使眼色。 没事，你戏演足了就行。 展昭带着太师到了荒郊，按照树上留下的隐蔽标记，终于找到了一座小木屋。展昭在木屋外边喊： 人我带来了，快放了我儿子。 展昭将声音压得尽量低，似乎带点嘶哑，也不太分辨得出是不是长孙飞云。这时一个声音传来： 怎么就你一个人？ 我爹他们都被抓了，快放了我儿子。 其实展昭此时已经分辨出周围究竟有多少人，大概在哪个位置，说话的人就在屋子里。另外令展昭比较欣喜的是，在众多的气息当中，他分辨出了一个极其弱小，应该是属于三四岁小孩的气息，也就是说长孙飞云的儿子真的在这儿。 将庞吉送到屋子里，自然能见到你儿子。 声音就是从屋子里传出来的，故意用内劲将声音高高送出，造成从林子里送出来的错觉。展昭下意识地往上看，其实也是在演戏，对方应该知道长孙飞云的功夫不怎么样，不中招可能会惹人怀疑。此时天尊和白玉堂已经到了林子里，天尊很容易就分辨出了众人的位置所在，跟白玉堂示意： 左边四个，右边三个，我左边你右边，屋子里那一大一小，小的估计是那个小孩，大的应该是主谋，就留给展昭收拾吧。 白玉堂点头。此时展昭将手中的刀架在了庞吉的脖子上： 你先放了我儿子，我要看到我儿子，不然我就杀了他，反正我爹也被抓了，我家迟早要抄家灭族，大不了我们一起死。 白玉堂挑挑眉，看不出来展昭装的还挺像，猫就是精明啊。天尊含笑对白玉堂使眼色： 这猫比你可活不多了呀，你看你这么点年纪了，比我还老成。 你那不叫老成，叫过度幼稚。 展昭架在庞太师脖子上的刀划开了公孙刚才特意贴在太师脖子上的一个血囊，反正太师够胖，藏在衣领和脖子的边沿也看不见。展昭巧妙的将刀划过衣领之后，再碰到太师的脖子，血流下来，量还挺多，看着跟他激动的手抖误伤了太师似的。 英雄啊，有话好好说，他给你多少钱把我？老夫出双倍。 闭嘴！ 展昭抬手给了庞太师一个耳光，当然了，也就做做样子。正这时，就听那个声音又传了出来： 你将庞吉留下，孩子你带走吧。 说完木屋的门突然一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孩子被推了出来，样貌衣着和长孙飞云描述的一模一样。 灵儿！ 展昭按照长孙飞云教给他的呼唤儿子的方法叫了一声。小孩一听到展昭叫他，就抬头看，下意识地跑了过来，跑了两步他又停下了，似乎有些疑惑，眼前的人他不认识的。展昭一看差不多了，就将背在身后的手轻轻一晃。暗中盯着的白玉堂和天尊交换了个眼神，然后两人斜刺里就窜出去了，袭击埋伏着的人。而同时展昭嗖一声闪进了屋子，手上的破刀早就丢了，身后藏着的锯却抽了出来，一剑将木屋的门砍了个一分二。 那个小孩呆站在原地，不解地四外看，刚才那个人呢？这时太师走了过来，他身上捆着的那根绳子也不过是个活结，一扯就掉了。太师将那孩子抱起来，见没受伤，倒是也松了口气。这时四周围摔下来了好几个黑衣人，都被点了穴道，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白玉堂和天尊跳了下来，望向那间木屋，很快就看到一个黑衣服的男人举着双手后退着从屋里走了出来，而展昭则是跟着他一起出来，手中的巨穴指着他脖子。黑衣人退到门口，本来想跑，但是回头一看，就见白玉堂和天尊正站在他身后不远处，而他的手下全部摔在了地上。展昭接下面罩，看着眼前的人。这人一身黑，满脸的络腮胡子，分辨不出年龄来。展昭也懒得管那么多，点了他穴道，尾随而来的影卫们负责将人五花大绑后押回开封府受审。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